尖远瞩，笑傲天下。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喂，各位，要讲 大家好。 大家好啊，晚上好啊， 晚上好啊， 知嘛？而家中港一体化，啲称呼都要咧向北学习。 咁啊，要嗌北京时间。 大家好啊，勾咗噶啦，叫晚上好。今晚又光明顶咧开张第一回，吓咁啊，首先咧介绍下咧。啊，今晚啊，三大两大主持同埋一小主持先。 我系一小主持，我系最细个小爬虫啊！ 大家争住认最细。 第一大咧就是资深传媒人阿刘西良，第二大咧 肤浅传媒人 就系啊。呢个叫做超级传媒人王慧伦， 新爬虫， 咁就我自己嘅滔培末籍就陶杰啫。咁啊，跟住咧就要老老个学历，因为而家咧系讲高学历社会，就你啊。做大厨都要硕士啊！你知唔知？ 咁大剂啊！ 系啊，而家咨询文件就嚟出啦，部长要大学毕业啊！ 要考英文先啊！喂，要英文合格先得。 咁特首咁点啊？ 特首咁点？ 我呢个唔使嘅啊！特首幼稚园毕业，咁咧 足够啦，系嘛？ 刘世良系咧中大社会学硕士，王慧伦咧就系伦敦大学法学系博士候选人， 咁呢个候选人咧， 即系乜 博士系乜博士一人一票嘅咩？ 我唔系嘅。 咁呢个候选人咧？ 我唔系嘅，呢啲英文译翻嚟嘅，英文叫 candidate。 小弟陶杰咧就冇正式学历，净系咁讲系英国 BBC。嘅广播学幼稚园文凭咧，点解咁幼稚 园啊？跟过你搵食嘅喎，嗰阵边？ 香港电台广播学大学学士，咁而家咧就转喺商台咧，系转修同系呢个硕士文凭。 咁你即系话商台呢个劲过咧广台啫？ 唔系啊，学 进修就去 进修就去商台， 唔系学士系四年，硕士系只多一年嘅啫，同埋硕士呢啲摆明出嚟冇乜用。 唔系通常而家啲人系搵唔到嘢做先读硕士。 啊，冇错啦， 读完又冇嘢做，真系惨。 跟住咧介绍呢个大呢个大招牌叫光明顶，好多人话咧你呢个招牌改得招积啊。 系啊，今日我睇报纸都有讲， 其实唔系好招积嘅， 相对招积得滞。 系啊，呢个出自《倚天屠龙记》啊，呢个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呢个咧张无忌当年领导呢个明教，一度被列为邪教， 但系神教。 而家咧又唔同啦， 即系话我哋节目系邪教， 唔可以咁讲，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有正正邪莫辨。啊！呢个咧系招积嘅版本，但亦都有一个谦卑版本， 系咩？ 呢个就系中国现代朦胧大诗人顾城，佢话黑夜赐给我黑色的眼睛， 我甚至有条牛仔裤，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啊！因为咧，光明顶节目一完场就是午夜十二点，啊，喺一个咁黑暗嘅世界咧，系要啊去用一对眼睛一样。 我朋友听到我呢、這个。节目名咧，佢有另外一个睇法。佢话一般人咧就话秃头咧就叫做光明。 冇错啦，啊呢个第三解法啦。 咁啊，都系问我个节目系咪真系无法无天咁解？ 唔系我哋无法无天，呢个就系光明顶呢个叫商台呢个小头目梁文道啊。佢咧系 佢系光头嘅，佢 名光头，所以光明顶咧就系啲人咧，如果对呢个节目有啲乜嘢不满啊， 即系问责就揾佢， 系啊，或者 就唔好揾我哋三， 我哋又讲嘅。佢又负责问责噶嘛？ 冇错啦， 咁似我哋政府喎， 冇错啦，所以咧就叫做呢个叫凭顶认人啦，啊， 认有就越有问责， 即系认住边个冇头发， 唔好揾有头发嘅，揾冇头发嘅， 要白白死色嘅，使唔使啊？ 咁啊，呢个光明顶咧，就嗰个节目嘅宗旨咧，就系上天入地啊，出古入今，香港咧独特首定咗位噶嘛。叫亚洲国际城市， 要喺亚洲先得嘅，唔系全球国际城市。 呢个虽然咧语法上我有少少无厘头，点解叫亚洲国际城市？咁啊，呢个叫 吊鬼啊嘛？呢啲叫 啊，呢个叫苏丹首都卡土木啊，算唔算非洲国际城市咧？ 内罗毕好啲，会唔会啊？ 内罗 肯尼亚好啲啊？ 算唔算非洲呢个呢个咧？安下不表。咁既然系国际城市，有少少啊，你上到嚟光明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一啲咁多國際視野嘅， 會唔會高得滯啊？ 唔可以 高啊！ 唔可以淨係睇到維多利亞港嘅。 我驚層次太高，俾你 啊！ 俾你 驚，我驚好似都爬石間跌咗落嚟。 cheap 到唔問啊！咁啊，即係講下啲咧國際時事啊、世界啊、社會啊，包括香港，唔好唔好以有某啲勢力唔好偷笑，以為唔攔唔到香港啊，遲早攔埋。 哦，即係你 小心你隔離架飛機， 將香港國際化係嘛？ 跟住你隔離架飛士機係咁收錢。 勾结列强咁样， 少 含香港呢两难 咁，少少国际视野。咁今晚嘅话题咧，即系我哋由一个近近地型去远远地嘅地方，唔好净系喺光明喺光明顶嗰度睇落嚟，唔系净系睇到啲韩国餐厅啊、韩曲、韩歌、韩剧，系讲一个叫做朝鲜半岛，又名朝鲜半岛。 其实朝鲜问题都几啱我哋今日节目嘅名称嘅。 应该开宗明义讲朝鲜，或朝鲜啦。呢啲留翻俾咬文嚼字嘅。我自细读朝鲜嘅，我话知你啊，系嘛？今日嘅话题叫嗱，这个半岛不太远， 就系讲朝鲜半岛。 而家朝鲜咧真系立立乱啊！ 啱啱完咗六方会谈喺北京， 系啊，六方会谈呢、这个南北韩加中。美日 嗱，嗰张台好干噶，你睇新闻咧，我睇呢、這个即系国际新闻片咧，好少见到嗰张台系六角形噶，除咗珠三角嗰张台谈阿廖秀东上去倾嗰阵时，嗰张台系三角形嘅，即系而家好似好兴嗰啲咧，系谈判桌咧都要全部度身订做， 咁你要间房够大先啊？ 谈判台嘅形状咧就系一种政治嚟嘅， 六角都系政治。 咩叫圆桌会议？吓乜嘢叫做六角形？ 所以我就唔明点解唔用圆台，用六角台咁。 圆台系列强先有嘅，一般啲二打六国家唔使用呢个圆桌。 呢个圆台咧，因为咧系难安置啊，难安插啊， 系嘛？ 点解一定要六角形咧？六角形咧，每角一边咧，大家咁高咁大。呢个圆台咧就一个特别肥啲嘅坐喺度， 即系好似黄慧玲咁就唔掂啊！ 系啦，五国开会 咪逼到啊，吓冇唔开会事， 会变到一国独大啦， 加颜面事大，所以咧最均真就系好似呢个叫蜜蜂斗型。六角形嘅台， 好似而家有景点嚟噶嗰个六角形嘅台， 呢个六角咧坐埋，但系虽然话六角啫。呢個一散會咧，就已經壁壘分明，知道邊啲自己有啊！ 冇啦，琴日都好似反台啦，係嘛？北韓已經 因為咧，南韓、美國、日本一收到呢啲北韓嘅所謂建議，即刻自己有啊，去入去大使館嗰度傾先。啊，俄國、中國、北韓咧就唔係自己有， 冇得傾啊， 冇得傾。 就係 咁啊！咁啊，韓國咧係都知啦，所以話唔好成日怨啊，怨啊東山無能啊，害死香港。 你怨啫係嘛？ 我話 你 聽啦，大佬， 我從來冇怨 啊。即係七一大遊行嗰受人操縱，利用咗50万人。呢個世界上二世， 中央冇咁講啊。 二世祖有兩種啊，一種叫良性二世祖。呢個良性二世祖咧， 點姓梁啊？係嘛？即係梁文道。 唔係梁姓，即係樓啊，樓啊，生樓有兩。 哦，良性 一種，良性樓一種惡性癌。 要唔要割㗎？ 二世祖嗰兩種，一種咧就個人好好人，好正直，但自以為是嚇，做嘢好勤力，朝九晚十一，呢啲咧係害死人係有限。另一隻惡性二世祖，攞啲核彈咧係當玩具飛關槍。好似而家呢只咧，金正日就系啦。 你咁肥， 咁究竟有冇核弹嘅金正日？ 啊哈！ 指点江山，光明顶。 所以话咧，要居安思危。 王慧伦啊，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小心啲呢个恶性肿瘤啊！ 你唔好以为好稳阵，因为而家咧北韩话自己咧有一个核弹。 其实你信唔信啊，陶杰？ 啊，信唔信唔紧要，一定要牌面，一定要信。 牌面 打沙蟹呢啲人哋牌 可能系偷鸡嘅， 可能冇嘅。 唉， 好似呢个美国阿巴威尔话佢系。冇嘢嘅喎，里边系其实 咁佢纸老虎咁嘅喎。 哦，纸老虎啊， 系啊，即假嘢嚟嘅喎。 哦，呢嘢佢话有中程核弹啊，呢个计中程咧啱啱好咧。如果佢要向 去唔去咗纽约啊？ 西南位中正南偏西南，啱啱好 high 边咧，系落到天水围嘅， 都几远嘅，系啊。 如果癫起上嚟，好难讲嘅呢个世界啊。 咁我哋有呢个 韩国问题，点解搞到今时今日咧？ 韩国其实应该由韩战讲起啦，系嘛？ 点解要打韩战？ 哇，咁呢个都好难讲。 问下呢位吓、法学博士。 千祈唔好问我啊，当时我就知道咧，呢个北朝鲜咧，呢个解放呢、這个要解放成个朝鲜。 所谓解放。 系啊。 呢要讲清楚。 所谓添啊。 乜唔系美军侵略呢、這个？美国同南韩军队侵略北朝鲜咩？ 梗系唔系啦！今日成见到呢个朝鲜半岛人民陷于呢个水深火热之中啊！为咗解放佢哋嘅话，亦都深受呢一个嘅当年嘅苏共呢个斯大林同埋毛泽东嘅背后嘅大力咁支持。于是咧就挥军咧， 点解系挥军先？ 哦， 呢个因为1945年打赢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這个咧美苏咧喺雅尔塔会议咧已经咧讲掂咗。就以呢个三八线为界，一人霸一半。 嗯，苏联 嘅影响力咧，北韩呢、這个美国南韩，结果1948年咧就选总统，选咗个李承晚嘅出嚟。 系呢、這 个，呢、這个系亲美啦。咁李承晚一选咗出嚟 就打开啦。 未住 吓， 呢、這个叫衰多口，就竟然话咧呢个咧南韩啊，呢、這个叫大韩民国嘅主权啊。是成及于成个朝鲜半岛的、 哦、得罪 了一击击到这个金日成即是金正日的老豆，即刻在1950年6月25日即刻挥军南侵，向南侵略越过三八线，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侵略呢个字好重要啊 ！invasion 喎，英文叫做 呢个要还历史本来面目。 唔系 intervene 喎，系 invasion。 唔系啊，因为好多人以为咧，系头先你个版本以为呢个美军 美军同南韩军队 唔系 打过北韩啊， 北韩侵略 50年代好多书都咁讲噶。 系啦、啊， 呢、 這个 都话。呢、這个咩喎、啊？美帝 阴谋， 你睇日本书就话根本冇南京大屠杀添、 嗯 啊，所以唔好净系识话人、嗯啊。有一句说话，你只手指指住人嘅时候，同时四只手指、三只手指指住自己，咁咧，于是咧就一打咧就变咗咧吓群殴局面，即系啲摔角，唔系话单打啦，双打啦，后边美国。中国的志愿军 抗美援朝啦，嗰阵时抗美援朝，东仔嗰阵时炸死咗啦， 嗰阵时啊，彭德怀带军咧，就结果咧就炸死埋呢个部下，第日整缩彭德怀嘅伏线。 哇！一讲到文革，千祈唔好讲啦，唉，唔好扯太远啦， 有波屎开噶， 好惨噶，一讲 有排讲啊，如果整治彭德怀嘅 话，好劲喎真。 咁咧打打下咧，啊打打下咧就当然啦，就系冇一边冇赢，你嗰边冇输啦。咁但系见啲三八线为界，有冇去过三八线板门店嗰度睇睇咧？ 吓、啊，我礼拜六就去韩国，可能会睇到 嘅。 我睇过呢、這个国家地理杂志咧，啱前几期咧就真系做呢个非军事区嘅。佢有个报道咧好得意嘅，佢话原来咧呢、這个非军事区系好多珍贵嘅野生动物喺度。 系啊， 有好多咧、這個、朝鲜虎啊，差唔多临近绝种嘅朝鲜虎，同埋个丹顶鹤啊。咁所以佢就话，其实就因为两边打仗，大家咧、就喺度即系非军事区休战咧，就结果令到啲动物咧 50年冇人 系啦，就有机会喺度慢慢繁殖。就而家咧就喺南韩又好，美国又好咧，有啲团体就争取咧。就要呢个非军事区成为一个动物保护区， 所以古龙话即系最危险嘅地方最安全啊！对于畜生嚟讲， 系啊，呢个几有趣，我觉得 爆口之下任繁殖嘅， 哦， 吓、啊，所以呢个世界咧，即系好讽刺咯。 同埋因为呢个板门店非军事区咧，佢又几得意嘅就系，佢有全世界最高50层楼嘅奇观，北韩嘅奇观， 北韩奇观 一定要高啊！ 同埋啲布景村嗰下过瘾啊！就喺个休战区里边咧，北韩为咗要令到吸引啲南韩嘅人民咧，觉得咧。共产主义社会咧，佢优越性咧、就起咗啲布景村喺里边， 冇、人住 嘅，系冇人住嘅，但系高楼大厦嚟嘅， 睇嘅啫。 系啦，你一望过去咧，就觉得北韩咧人民咧丰衣足食， 欣欣向 生活悠游，喺度散步咁样。其实嗰啲散步嗰啲人咧，就系便装嘅军队嚟嘅， 日日咁 happy。 呢个世界中证明啊，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咧，喺香港啊唔止一个嘅 吓，咁啊 喺北韩都有知音嘅。 呢只病染得好犀利，染到朝鲜半岛 嘅。咁啊，結果咧，即係後來咧，當然咧，呢個韓戰之後咧，大家呢個隔住呢個板門店啊，南北對峙啊，呢個當年啊，呢個美軍嘅呢個司令啊，麥克阿瑟啊，當然都成為歷史人物啊，打埋呢鋪仗咧，一鋪風光大狀啊，咁啊，當年咧曾經咧係諗過。呢、这个蒋介石谂过趁住呢个寒战 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杜鲁门亦谂过用原子弹炸东北。后来咧，两边咧呢、这个都冇咁癫，谂谂咧都系唔好制啦。啊，咁啊，后来咧就有呢个冷战时期，而家到咗今时今日就有一个冷战遗物。但系咧，今日成日死埋啦，李承晚啊、朴正熙啊，1978年都俾人行刺啊，跟住咧。 呢、這個經呢個全斗換啊，盧泰愚咩光 新？南韓變化好大啦， 南韓今日變咗民主國家，對波就打入世界盃啦， 係咯， 八強啊， 仲要啲球員去曬荷蘭踢波添喎，而家 係啊，又安貞換啊，呢、這個呢、這個 用啲係德國， 半世紀物是人非啊。